在听一些作品的时候，经常会想，这位音乐家为什么会创作这首作品？他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就拿这套匈牙利舞曲集来说，勃拉姆斯当初创作他们是四首连弹性质的钢琴小曲。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当时是在1857年，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勃拉姆斯处于一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中，思想上他觉得很受压抑，同时在音乐上也有派系斗争，比方说当时正处在莱比锡乐派和威玛乐派的乐系斗争之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勃拉姆斯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德国，而迁居维也纳。在这期间，他对那里的吉普赛音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呢开始对吉普赛音乐进行整理和改编。昨天节目当中我提到了拉卡托斯的祖先比哈里，比哈里的吉普赛音乐给欧洲的很多作曲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贝多芬、勃拉姆斯、李斯特都听过他的演奏。而勃拉姆斯就是在那时候对于吉普赛音乐进行整理改编，以借此来抒发自己的那种悲观失望还有彷徨的苦闷情感，这是勃拉姆斯创作匈牙利舞曲第一个原因。来听这首作品，匈牙利舞曲第六号。刚刚听到的是匈牙利舞曲第二号，继续来说说勃拉姆斯创作匈牙利舞曲背后的故事。除了匈牙利舞曲受到吉普赛小提琴家比哈里的影响，当时呢，勃拉姆斯还有一位好朋友，那就是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曼尼。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尽管少年时的勃拉姆斯有着非凡的特质，但起初并不被业界看好。他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851年， 当时18岁的布拉姆斯结识了当时享誉世界乐坛的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曼尼。雷曼尼对于吉普赛民族音乐的感情和诠释深深触动了布拉姆斯，热情奔放的民间音乐元素为年轻而保守的布拉姆斯开阔了眼界，并且逐渐被他所接受和喜爱。1853年，两个人相约在德国的东北部开巡回音乐会，而布拉姆斯也由此开始了对热情奔放的匈牙利民间音乐潜心研究，并最终创作出了匈牙利舞曲这一套钢琴小品。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匈牙利舞曲第一号。布拉姆斯从1852年开始创作一系列的匈牙利舞曲，当时他是在维也纳，对这个地方的吉普赛音乐非常感兴趣，记下了许多吉普赛音乐的旋律。在1869年，他开始出版《匈牙利舞曲集》，最初呢是由21首四手联弹的钢琴小曲所组成的曲集。这些匈牙利舞曲其实已经揉进了吉普赛舞曲的元素，前十首呢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其中第五首，也就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之前我们都一直在说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是钢琴曲集，那其中呢还有一些钢琴独奏的改编版，还是布拉姆斯倾慕终身的克拉拉舒曼。我今天带给你的呢，当然都是管弦乐队的改编版，是由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版本。 我们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号。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成一套四手联弹的钢琴曲，刚才也一直在介绍。什么是四手联弹呢？就是两个人同时弹一架钢琴。在之后呢，布拉姆斯将前十部匈牙利舞曲改编为管弦乐曲，而我们今天听到的21首匈牙利舞曲呢，经过了很多人的配器，其中也包括德沃夏克。这里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匈牙利舞曲第七号。听到的是匈牙利舞曲第七号，而这里听到的是匈牙利舞曲第21号，也是最后一首，配器就是德沃夏克，作曲是布拉姆斯。而说到德沃夏克，他创作了一组斯拉夫舞曲，到底和布拉姆斯创作的匈牙利舞曲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古典与流行中，古月将会为你带来德沃夏克与斯拉夫舞曲的故事。古典也许就是曾经的流行。布拉姆斯创作的一组匈牙利舞曲，比起他的其他作品还真是流行又通俗很多。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我为你带来的是当代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音乐中加入了爵士、萨萨和布萨诺瓦的风格。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将为你讲述德沃夏克和他的斯拉夫舞曲的故事，一会儿见。

活动征集将持续到10月7号，市民企业可以通过掌阅喜马拉雅 FM APP 活动专题页面进行网络文字或声音投稿，也可以将作品发送到指定邮箱，纸质稿件作品邮寄到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20号北京晚报副刊部餐桌上的40年专栏，邮编100734。再来关注，今天上午第二届沿淮河谷葡萄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举行，9月15号到10月10号，主题为品味长城脚下蒲香风情，畅游观天湖畔沿淮河谷的第二届沿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将在北京市延庆区和河北省怀来县举行，期间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可供市民参与体验的特色活动，比如沿淮河谷风情游，推出3条沿淮河谷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品优质葡萄，赏民俗表演，尝特色蒲宴，游休闲蒲庄，尽享酒庄酒保葡萄酒品鉴、鲜食果品采摘的乐趣。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上半时段我们听了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而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到底德沃夏克和他的斯拉夫舞曲与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先来听这首斯拉夫舞曲第1号，接下来为你讲故事。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早期的作品。德沃夏克出身低微，父亲开一家小客栈，兼做肉铺生意。德沃夏克小时候便显现出音乐天分，但接受音乐教育很晚，25岁才进入布拉格国家剧院管弦乐团拉中提琴。此后的10年里，他写过不少音乐，但没有什么成功之作。直到1874年，德沃夏克为了获取奖学金参加音乐比赛，评委里的一位评委去世，补进来的一位评委从德沃夏克的音乐里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力排众议，劝说评委会把奥地利国家奖发给德沃夏克，而这位评委就是作曲家勃拉姆斯。2年以后，德沃夏克再次获奖，在勃拉姆斯和评论家汉斯利克的举荐下，他得到奥地利文化部奖学金。德沃夏克的音乐里使勃拉姆斯感兴趣的是清新的民族气息，他从德沃夏克的音乐里听出了来自于生活的青春活力。1877年，勃拉姆斯把德沃夏克介绍给德国出版商西姆洛克，而西姆洛克请德沃夏克按照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的模式写一组舞曲，演奏的形式是钢琴二重奏。于是就这样，德沃夏克接受约稿后只用了2个月就写成了8首民间风格的舞曲。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发现这些曲子很适合写成管弦乐，于是呢，他索性写了2套手稿，一套是钢琴二重奏的，一套就是管弦乐的，作品编号都是46号。而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提到过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呢，其实编配由很多作曲家来创作成管弦乐作品，其中当然还有德沃夏克为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的管弦乐版本。而这一次呢，德沃夏克就直接把他的这个斯拉夫舞曲写成了管弦乐版本，听起来更流畅，也是一位作曲家的笔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斯拉夫舞曲的第1号，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斯拉夫舞曲第3号。 德沃夏克的第一部斯拉夫舞曲在1878年出版，作品编号是第46号。很快他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而且流传到国外，在英国和德国获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捷克国内。他淳朴欢快热烈的民族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李斯特和彪罗都对德沃夏克表示了很高的敬意，德沃夏克开始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这时候他已经37岁了。接下来请欣赏德沃夏克第一套斯拉夫舞曲，作品第46号的第八首。刚才说到在1878年德沃夏克的第一部斯拉夫舞曲出版了，很快便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因为第一部的成功，出版商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邀请德沃夏克再写一组这样的作品，而当时遭到拒绝。德沃夏克的理由是，同样的事不能重复做，没有灵感的驱动不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而德沃夏克从此转向了歌剧、交响曲以及室内乐的创作，一直到八年以后才又写了第二套斯拉夫舞曲，也是八首，这八首作品编号是72号。接下来就请欣赏德沃夏克第二套斯拉夫舞曲当中的第一首。

破一次啊，就这一次啊，就按照你说的， 谢谢胡总， 打一个3.3折，1296，买一箱再送两箱，整整3箱18瓶酒。 嗯， 不过我必须得强调一下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只针对咱们正在收听的听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 好的好的，想喝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加酿酒的朋友们，赶快拨打400-919-6686 400-919-6686。今天为您争取到的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52度水晶瓶一级加酿酒，市场价3930元一箱，今天是1296元，买一箱再送两箱，一共18瓶，平均算一下，咱们算下来才72块钱一瓶。成功订购直接免费送酒上门，货到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6686，400-919-6686。最后的10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直供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